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专题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北京市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创办人肖荣攀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3年来，肖荣攀的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根据年轻人参与公益的需求，设计了很多大家更乐于参与的公益项目。 比如说教育领域的这种公益吧，我们不会像以前，比如说我们进到中小学只是单纯的做一个讲座，告诉孩子们你们见到坏人要怎么怎么样，对吧？那我们现在志愿者会以这种有点类似于小游戏角色扮演的这种形式，那可能一个志愿者扮演家长，那么一个人扮演这种坏人，来以这种扮娱乐啊，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我们去做这种公益的项目。作为志愿者，他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作为小朋友，很多东西其实自然而然在体验的过程中更容易被接受。 嗯， 那你包括我们在海外，我们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项目，比如说我们在清迈有这种大象保护的项目，他可以去到这个当地这个大象保护营，比如说给大象制作食物啊，和大象一起散步，给大象洗澡，体验到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项目。 嗯，就是实际上把很多就是旅游的需求， 对， 跟做义工就结合在一起了，而且它是一种体验。 我们其实就是让公益更娱乐化一点，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国人会有点妄自菲薄，说哎，你看人家国外啊公益意识很强，你看我们自己公益意识比较弱。其实不是的，你像我在海外的时候，我跟当地的一些瑞典啊这种比较发达国家的志愿者也聊过，我说为什么你们的奉献意识就这么强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一待待3个月，人家直接说那我不待3个月，我不把这个志愿者身上积累够，我没办法毕业的。对，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说谁在这方面更没有爱心，其实真的不是。 嗯， 只是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引导，去诱导。对， 就是在以前就是学校里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和引导，那现在慢慢的就对公益这方面的要求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引导的活动也越来越多。 对，我们前段时间跟几个高校的大学生在聊，他们现在比较苦恼的也是因为每个学校现在对于大学生的志愿者都有很严格的要求。 嗯， 他们甚至有， 他们也会是做不够多长时间就没法毕业吗？ 对，他们甚至有一些把这个直接列为学分。 哦， 对，没有修够这个学分是没办法毕业的。 嗯， 那么他们很苦恼，因为第一呢，作为学生他们能接触到的公益项目 没有渠道， 对，很少。 嗯， 第二可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益项目吧，他们的同学们又没有什么兴趣。对，所以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说，我们提供一个更适合年轻人去参与的这种公益的平台给他们。 嗯， 对，让他们真正可以号召身边的人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创新公益项目里面。 那说到这里头哈，就有一点疑问哈，你比如说把这个 公益的事情，让它更新鲜有趣，让年轻人更好接受。 嗯， 但是会不会因为这里头的休闲娱乐的成分太多了以后，会冲淡公益的这个性质呢？ 其实不会，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在里面设计一些这种公益娱乐的这种项目呢？ 嗯， 我们的娱乐项目其实也不像一些传统的旅行这样，去参观景点走马观花。我们的所谓的娱乐项目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会学习当地的手工艺，学习当地的歌舞，甚至学习当地的烹饪，然后也可能比如说在身边我们去看一看周边的生态环境，红树林游览啊，类似于这样的项目。那其实这些所谓的娱乐环节呢，也是让我们志愿者能够理解当地的文化，更多的和当地的人在互动。那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以一种当地人的身份融入当地社会，去帮助当地人。 嗯， 对。其实这种娱乐对于志愿者，第一是一种放松， 有点像暖场的意思哈。 对对对，对志愿者是放松，但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更理解当地的很多情况和文化。 嗯嗯。那除了像这种大象饲养员，这听着是很有意思的哈，可能比较适合小朋友哈。像你当年大学的时候参与的那些项目，比如说帮助当地的孤儿啊，还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呢、你们现在会有这样的项目吗？那咱们的学生年轻人去了以后，他能做到吗？ 其实可以，因为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你像我们在尼泊尔有一个孤儿院的这种帮扶的项目，我们的志愿者去到当地去当这个教师，去当当地做支教这种活动，我们当地的这个负责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他从尼泊尔这个大地震之后，个人领养了很多几十个孤儿。那么首先我们志愿者到当地之后，结识了这个我们当地负责人之后，他会被他的这种情怀所影响和吸引。第二，他们在和当地的这个孤儿互动过程中，也能发现到孩子身上的很多闪光点，他们自己在这过程中也会学习到如何去这个其他国家的人沟通，如何去孩子沟通，那自己在哪些方面还有欠缺，每天我们都会做一个总结。那么其实很多志愿者既然愿意参与我们这种项目，他本身也是带着使命去的，他希望在这个项目过程中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你像这样的项目可能乍一听有点无聊，但是实际上真正参与者每个人体验都非常好。我们做的这些海外项目都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说像那种自己包装出来的那种。对， 这个差别就很大，因为有的人我就要一个证书，我去到哪儿了，在那儿支过教了， 对， 但是具体给当地的孩子真的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不得而知。 对， 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是对，确实是有的。有一些志愿者其实在参与这个项目过程中啊，也会摆不正自己的心态，比如说我 你们赶上过吗？ 也赶上过。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像我们当时带了一批亲子的这种志愿者到斯里兰卡去做大象保护项目，那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给大象要洗澡，大象在洗澡过程中就排便了，在水里就排便了。有那么两三个家长吧，就在说哎呀这个很脏啊，怎么怎么样，就很嫌弃。那其他很多家长，人家已经进到水里面再给大象洗澡了，人家也没有说怎么样。然后这三两个家长的孩子就听不下去了，就开始教育自己的父母。 这样我还以为孩子赶紧就上岸了呢，爸妈都发话了。 对，其实 不是的。 对，其实很有意思，有一些志愿者虽然一开始没有摆正心态，但是他会被身边的人影响，包括孩子都会影响家长。当然很多家长参加这样的项目也是为了教育孩子，让他们从小有一颗服务社会的这种心和意识。我们当时有， 那是多大的孩子啊？ 我们最小的小朋友有两岁，抱着都去参加的。对，我们当时有亲子志愿者去到当地之后呢，刚开始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然后该做项目做项目，参加两三天，在我们不断的项目的这种参与体验过程，包括我们的很多去讲解去做一个这种公益教育的过程中呢，很多志愿者就可能自己有很多觉悟。你像很简单细节，我们去这个当地买椰子，那个当地人会问说哎，那你们需要吸管吗？那我们的当时就有一些家长孩子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吸管这个东西会对自然造成很大的 环保， 对，很大的破坏。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在项目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转变。很多志愿者 包括我们的女生呢，很多志愿者去了之后做项目，一开始打着伞 防晒哈， 防晒打着伞。那因为我们的志愿的营地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西方国家的志愿者， 嗯， 但人家女孩可能就是很简单穿的，然后也不打伞， 就不那么讲究。 对，可能我们的女孩到了，比如说养老院，第一件事情可能掏出手机来先自拍。那可能一开始是这样，那可能经历了三两天的项目之后，因为西方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志愿者的行动，他们看在眼里。他们会自己觉得这样不妥， 嗯， 对，那到最后其实大家也就都一样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人物空间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专题继续对话北京市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创办人肖荣潘。现在咱们这个项目运营也有差不多3年了。 对。 那为什么会在2018年的时候要把它纳入到大兴区的慈善义工联合会的整个的这个框架之下呢？ 是这样啊，因为大兴的这个慈善义工联合会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嘛。 嗯。 那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呢，其实是一个政府这么创办的这么一个协会。我们参与到这个协会呢，首先第一，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获得更多的这种来自于官方层面的支持。 嗯。 第二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或者说我们的青少年志愿者，也能参与到我们北京市政府层面的一些这种组织的公益活动。我们也希望和我们官方的这种协会平台合作的过程中呢，能够给予到我们的志愿者一些个人的荣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和官方的这种良性互动，能借助官方的力量，让我们平台能够发展得更快。 嗯，其实不光是说跑到尼泊尔啊，斯里兰卡呀，跑那么远，才能做公益，在身边就可以做。 对，现在你像在国内，我们也逐渐开始和很多这种著名的这种机构啊、赛事啊，包括论坛在合作。 嗯， 比如说我们的博鳌论坛， 嗯， 比如说我们的北京马拉松， 去给他们输出志愿者是吧？ 对，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 嗯， 其实，在国内的一些其他的老少边穷地区，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志愿者项目。 嗯， 对，你比如说在香格里拉的这种农村里面，我们也会去当地的这种贫困的学校去帮助他们当地人。但比如说在唐山地区的像这种候鸟保护区，我们也跟他们有合作，也会给他们输出志愿者。 嗯， 那近一点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北京的附近的一些这种，比如说猫狗救助站啊、太阳村呐、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渐冻症，还有一些这种瓷娃娃学校啊， 嗯， 我们也会去给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帮扶。 嗯， 对。 那像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跟他们取得合作哈，去到那儿设计一些项目，相对还算不是那么困难。我觉得最困难的就在于能够让这个项目真正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说我今天到这儿去了。啊，我去救助流浪猫狗了，我打了卡了，我下一站，我去到香格里拉小学，我去支过教了，我又打一卡。 其实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就取决于我们组织的培训了， 嗯， 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就是我们会给不管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参与到项目里面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行前的培训。 嗯， 那么这个培训里面内容就涵盖到第一，我们当地的一些这种困难，我们会提前告知志愿者，避免说到了当地出现一些问题。第二呢，我们会把我们必备的一些专业知识给到志愿者，比如说到学校去支教的话， 嗯， 那么志愿者是需要一些必备的作为教师的这种素质和培训的。 嗯， 那么我们需要看到他们的教案的， 在我们这个环节，对志愿者，第一培训，第二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前期的筛选。 嗯，对，不是说你想来我就能让你去的。 对，当然不是了。 嗯 嗯，我们希望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平台，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的公益项目其实对志愿者的这个能力要求是不同 的， 对， 而且还挺高的， 对，而且挺高的。那么很多时候很好的公益项目也会面临到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来参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几条腿都在走，比如说我们除了跟这些高校大学在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去一些中小学，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潜在的这种志愿者人群从越小的年龄锁定越好，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志愿者体系带到这些学校里面去，让这个学生呢从小就可以开始体验这种志愿者的这种体系的训练。其实我们在全北京已经和30多个中小学达成合作，我们在给他们进行这种社会公益大课堂的讲座了。 那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想法也还挺多的。 任重而道远。 那你每天应该工作还蛮忙的，那你自己这种志愿者的身份还在吗？还会自己去从事一些这么多年来都很喜欢的志愿者的活动吗？ 其实这也是这个我的个人爱好啊，我自己其实每年还会在做。小一点的，比如说我们从周边的这些活动啊，我其实基本上能参加的我每次都会跟我们志愿者一起去参加。那么第二呢，我们现在的所有海外公益项目我也都会定期去考察。你像我们其实所有的海外项目都是我个人去开发的，我们的项目整体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包括一些中间的一些教育培训内容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成熟和科学一些。对，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你在3年前那个转型来做慈善义工平台这件事情，你觉得做对了吗？ 我觉得是做对了，而且我觉得还很自豪的一件事。对， 转型成功啊。 对， 那你们现在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企业化嘛，就是要自负盈亏的嘛，不是以募资为主要的资金来源的啊，是靠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的。那这个3年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盈利了吗？ 我们现在其实是收支平衡，而且我相信将来不短的时间以内肯定也都是收支平衡。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定位其实是一家社会企业。我们可能哪怕有盈利，我们都是投入到为更多的人群来服务，我们去吸引更多人群来参与我们活动的这种市场费用里面。 就说个人从这个事情当中，虽然现在做得很成功，但是好像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 对，其实成功虽然其实也谈不上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小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其实包括我和我们团队的骨干成员来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想从里面获取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其实我们也都是只是保持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 OK 了。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事情能越做越大其实就好了。对， 这个大家有共识的吗？ 这个其实是有的。 我听着以你这个做事情的能力哈，和对资源的这种掌握和运用的能力，要做点赚钱的事儿也不是那么的难的。 对，其实当时要在金融一直做的话应该很赚钱了。 对呀。 对， 但是选了另外一条路。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说真的更多的不是说以赚钱为谁赚钱多少而去定论这个人的成功与否。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啊，应该更多的考虑我们能够为社会做多大的一个事情，一个多大的一个贡献吧。就像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心里都有一个比较崇拜的对象，就是乔布斯。在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对，可能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更多的会想说我们怎么样通过去为社会做贡献，去改变一些社会问题，而去这个过程中去实现自我的一个人生价值。对。 对自己的这个最大的价值，可能是在不说对世界那么大，对周围能有多大的好的改变，这上面起的作用，可能也是因为你们这一代人从小是衣食无忧长大的，所以对金钱的渴望并不像可能早几代人从小过穷日子穷怕了，那么的看金钱。 对， 所以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对， 嗯，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种西方国家，你像比如说在加拿大吧， 嗯，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参与过这种志愿服务， 嗯， 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参加过志愿服务，在德国每个人每年平均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长超过300个小时。 嗯， 其实我认为是随着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理念会越来越多。 嗯，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社会发展。 对，如果从小就有这样的种子种下，慢慢的以后就会参与公益项目，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 对， 那样的一个前景想起来还是挺美好的。 对，我相信这个如果真的能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我认为其实人口老龄化社会对我们国家也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嗯， 对，你像那日本他们其实当年也是面临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也是通过这种民间的公益和这个志愿者的这种服务，去民间自我服务，去服务社会。 嗯， 你像他们国家很多老人退休了之后不都是会去当志愿者吗？ 嗯， 对，其实通过这种形式他们能替国家和政府分担很大的压力。 对，助人也自助。 嗯，而且我们是觉得通过我们跟这个年轻人接触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发现这代的年轻人他们是把自我价值实现放在第一位，更多的是、对，我们认为这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这个他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少事情。 嗯， 我们希望说能通过这一件事情来说，最小的我们希望能让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和我们的亲人们更认可我们、而且我们发现这个事情也逐渐在发生。对、我们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一说起、 原来都不理解哈， 对， 现在就觉得 一说起来哎，他是做公益 的， 对，都觉得比如说我父亲的一说、我儿子是做公益的、他们会 很自豪， 很自豪。对， 嗯，你感觉也就很好。 我感觉我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价值已经很大的实现了。对， 好，那就祝你的一刻越走越远、越发展越大。 好， 嗯，给更多的年轻人心里种下一颗公益的种子，就功德无量的事儿。 感谢感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市最美慈善义工专题，北京义客社会义工服务中心负责人肖荣潘的故事就先和你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